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又站起来歇了一歇，看着红红夕阳下的朦胧山色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他终于完全地活过来了，终于能够站起来了，终于能够欣赏一切美景了，再没有那种无法行动听人摆布的人生无奈了。他轻轻地对身边的阿山说了一句，谢谢你，像是谢谢他扶了他，又像是谢谢他救了他，又像是谢谢他为他做的一切。阿山听了，身子一动，脸上的开朗的神情凝住了。这一声谢，是有学问的城里人常会说的礼貌话，也是过去那个男人习惯说的。那时，他听着觉得快乐，给他的心带来愉快的快感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现在他听起来却是另有一番滋味，似乎他是不喜欢听到与那个男人有联系的语言。陶阳子是第一次说谢，他说的是真心的，但他听来却是另一种感觉，显着他的客气与生分。谢我什么？阿山的声音里有点不高兴，但语气还是柔软的。陶阳子也觉得自己不该谢的，大恩不言谢，也是无法谢的。似乎因为了一个谢字，他们之间生出了一点隔隙。阿山还是做了很好吃的面片汤，里面放了野味。眼下阿山的棚屋里挂着各种野味，对这片山地阿山熟悉得很，对这片山里的野味与野兽他也熟悉得很。为了陶阳子，阿山有兴致去弄了来。以前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只是糊弄着生活，仅是能让自己过下去。他失去了生趣，如果说谢的话，阿山很想谢一下陶阳子。在站起来的陶阳子面前，阿山显得矮了，在陶阳子的男人气味前，他显得柔了。阿山的年龄比陶阳子小四五岁，只是在这个女人面前，陶阳子常有软弱的表现。陶阳子会随便地撒着气， 像是阿山不应该把他救出来似的。暮春时节，陶阳子的身体好起来，他有时会帮阿山做些事，比如劈灭和编竹器。阿山笑着说陶阳子的手巧，阿山的笑多了，陶阳子常能看到他的笑，只是陶阳子还有点恍恍惚惚的，心不在焉，手里做着什么，思想却不知在哪儿定了格。有时他叫陶阳子一声，陶阳子才醒悟过来。阿山睁大眼睛看着陶阳子，忍不住问他在想什么。陶阳子说什么也没想。陶阳子回思刚才，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想了什么。有一天阿山准备捕猎的时候，陶阳子提出来要到20多里外的镇子上去看看。阿山曾指给陶阳子看过镇子的方向，他隔些日子就会去那里卖掉竹器，再买回一些日用品。阿山巴结着说，明天我与你一起去吧。我去看看，我能走了。陶阳子并没有理会阿山的意思。陶阳子独自去了镇子，他带了一点竹器去卖。山镇的风气很淳朴，他报了价，价格很便宜，买的人也不还价。陶阳子已经能用一点当地的方言来对答。午后，陶阳子买了一点镇上的土产粉丝准备带回去。阿山曾买回去吃过，陶阳子觉得很好吃。那个卖粉丝的老人看到陶阳子手上提的竹器，便问起了阿山。陶阳子觉得阿山的为人和手艺在镇上很有信誉。因为离开主要交通线比较远，山镇上还没有什么战争影响，只是镇上人也会说到日本人，说到战争。山镇很小，比陶阳子从小生活的小镇还要小，走到头就一会儿的功夫。陶阳子再向前走几步，便很少有房子了，却有一个宽敞，像农家晒稻打麦的场。场上坐着站着三三两两的人，陶阳子认出了几个镇上卖货的人。那个卖粉丝的老人正站在那里，他的身前坐着两个孩子，他们在下棋，下的是围棋。围棋子是当地土窑烧制的陶块。蓦然看到围棋，陶阳子突然惊了一惊。黑白子在19格子的盘上摆着，在陶阳子眼中恍如隔世。过去多少日子里，陶阳子一直与之为伴的棋，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与过去的一切隔绝了，但一看到棋，过去的那个世界与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就连上了。场上有两队下棋的人，两个上年纪的人下得慢，下完一步对看一眼，仿佛在做无语之谈。围棋称作手谈，本来便是用来交流的。两个孩子那里下得就快多了， 陶阳子初见其时，第一感觉是想离开，但他还是没有挪动开步子，很快便被棋局吸引了。两个孩子下得很认真，拿子的姿势与李让的棋招颇具古风，他们的行棋布阵很有章法，根本不像是两个孩子的对局。算路比陶阳子在中原看到的一些业余棋手都要强，一板一眼行得堂堂正正。陶阳子看了前40步的开局，居然一点错的都没有。如果是陶阳子下，也只能是这样硬着，便是古今棋圣来也变化不到哪儿去。再看两位老者的棋，已走到残局，只有一些官子了。围棋官子是特别要讲功夫的，两位老者的棋局，官子从中盘就开始了。陶阳子觉得自己离开社会只有几个月时间，外界似乎变了一个天地，这个天地的变化便是在棋上。一个山镇居然有这么多下棋高水平的人，那么还会有更厉害的棋手吗？陶阳子明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，普及之中有强手，一个地方肯定会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棋手。陶阳子看得入神，棋感一下子就回来了。两位老人的棋局停了，那位脸颊瘦长的老人算了一下盘面，说相差2目吧。他们说的和陶阳子计算的差不多。两位上年纪的人便放下棋来，手指着盘上说着这里走得如何如何，那里走得如何如何。他们是在复盘，不是一子一子的复，而是复着棋间的一个个过程。这种复盘也必须达到一定棋力才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那位问起阿山的老人对陶阳子说， 你也喜欢下棋吧，看你看了好久了，那精气神儿显着是位高手。 老人的话语很客气，陶阳子也就点了点头。老人旁边站着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就提出来和陶阳子下一盘。陶阳子本来把棋卖了，便不想再下棋了，但此时还是经不住棋的诱惑，他很想摸一摸黑白子，很想感受一下把棋放到盘上的感觉。这个孩子的落子很快，也许好久没人与他下棋了，他下得兴奋，他的出手一板一眼定势都懂。陶阳子随手摆着棋，他一直沉在自己的感觉中，白棋行得飘忽自然。孩子看不得白空显大，把棋投到白棋的范围中去，落得很深。就听旁边的老人咳嗽一声，孩子知道自己走得无理，既然走了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。走了几步，陶阳子明显可以吃掉黑棋打入的几个子。 只是临到杀棋的时候，陶阳子却收了手。他神智上突然晃动一下，无法落子，把对方的黑子从盘上提起来。恍然间，死子与死的感觉相连，一个个黑色的尸体抬起来，放眼看去，整片整片的。陶阳子把子下到另一处开阔地，孩子赶快把那块黑棋逃了出来。以后孩子又到新的白空里去闹腾，陶阳子再要吃子时又放开了手。到孩子第三次投子到白空的时候，那个问起阿山的老人开口说话了： 季心，你这是下棋吗？明着人家让你，你却如此无礼。 叫季心的孩子低着头放下了棋。陶阳子并没有在意孩子的无礼，陶阳子沉浸了棋里，仿佛坠进了最深处记忆的空洞，只有棋的思维在漂移着。好大一会儿，陶阳子没等到对手下子，才有所醒悟，放下了子，道了一声歉。 老人说：你的棋下得好啊，足足浸透了几十年的功夫。小孩子不懂，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可你还这么年轻。 陶阳子不知道怎么应答，况且他的心智一时还在棋上漂移，凝了凝神。这里真的是奇特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下棋的？说了，陶阳子发现自己说的唐突，又连声道歉。 老人并不威武，知道陶阳子是赞这里的棋场，明显也是一个身在棋里的人。 老人像遇上了一个外来的知音，便说开了山镇的棋史。这里棋圣的原因是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近代有个名叫王志的樵夫，一天上山砍柴，走进一个山洞中，看见两个老人正坐在洞里下围棋。王志本来就是个棋迷，见这两人下得正起劲儿，就用斧头柄往地上一垫，坐在一旁看棋。两个老人一边下棋一边吃枣，还递了个枣给王志吃。吃了以后便不觉得饥渴，一局下完，两个老人不论胜负，哈哈笑着撸了棋，对王志说： 你还不回去啊？ 王志拿起斧头一看，斧柄已经烂了，身边自己吐下的枣核已经长成了枣树。王志赶紧下山回家，可是回家的路全都变了样。他边走边问，好不容易走到村里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。向村里的人一打听，原先的父老乡亲早已不在人世，后代玄孙的胡子都已花白了。说完了故事传说，老人说道：这樵夫便是他们的祖父，祖先把棋传下来，多少代中经过多少乱世不曾断过，就是灾难之中棋还是要下的。人生难免痛苦，人在棋里就会遗忘了痛苦，这就是烂柯棋根的启示。但人一旦在棋里寻求胜负，